丝真得最真，世上只有你让我拥有你，埋没自尊的女人，为着一种决心仍迷信，恋得最深。只要对着，只要爱着，只要这样已足够。爱情里看寂寞是只识气氛，爱 你太吸引。 爱情里听戏，梦话像即将发生。世上不再美，但我拥有你才是幸福的女人。为着一种信心。谁人要知得更真？一生也在等爱我的人，一生也着紧我爱的人。就算最后失去宇宙，只要对着，只要爱着，只要这样。就只要对着，只要爱着，只要这样已足够。